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 还是在家打冷战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没找着醒了。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那家伙， 哎呀，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 在哪儿呢？ 就在那儿呢啊，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是，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 谢谢。 今天你看这掌声的格外热烈，为什么就多了一双手？ 是呢，可说呢。来介绍一下吧。 介绍，哎， 这都实在亲切啊， 这纯的实在亲切。 是 啊，这都几个，让我们节目快到年终岁尾了。 要我们节目换包装了，看到吗？我们嘉宾条上那包装都换了，对不对？ 啊，就是换一阵儿。 原来特别简陋，现在就看起来花钱了。 没有吧？可能就是填充了一下。 啊，有可能啊。 来，青年导演徐然。欢迎， 大家好，我是徐然。 欢迎徐导。 编剧也是啊，他真是，他最近在休假，我给人从家里换了。对，然后 你有没有人性？你不提这事儿还就过去了，你提这事儿你还有没有人性？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能打电话来，一是证明我们关系好，另外他爱这个节目。 对，还有就是来说，本来我以为嘉宾不够呢，你知道吗？结果今天来发， 下回再请不来了。 不是，我是尽量的让大家多来多来，这节目到年底啊就没有。 对，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后边还有半句，你大点声。 啊， 多来多来，后边还有半句啥玩意儿？ 多来啊，多来多好啊！ 嗯 啊，后边后半句是什么？后半句，他旁边的是新锐的主持人啊，博文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哎， 欢迎博文啊！ 哎，青年相声 世界。 哎，那就不说了吧，后边的。 那得了，就这样吧。 别介呀， 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欢迎。 大家好， 跟我一个姓 啊，俩人都姓董。你为什么没说你叫董博文？我就让你知道 穿一个扣子。哎，于老师做这个评书的小票友啊， 我有小票友了，我不是专业的评书。 从脸的面积和身体的体积来说，都 哪儿都 小 不了。 没，这个就是为了让你显得萌一点嘛。 啊， 老票友， 老嗨，小老票友。行了，今天邀请这几位来，我们一共五个人。最近几期节目，其实好多情况下都是五个人来直播的。啊，就是为了让更热闹一些。我们今天这太热闹了，九品芝麻官。 哎呦嘿， 是这个是吵架王那一段。 烈火奶奶。 对对对，烈火奶奶啊，刚才说什么来着？咱们记得已经仙逝了，对吧？ 啊，对，烈火奶奶演员过世了。 也算是纪念他吧。当时那个好，那是真邪巴子脸那个。 我其实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是有点害怕的。是有点害怕的，就是两个人能以那样的交锋的态度去对抗，去这个对骂也好，还是互撕也好，在我看来是有冲突在里边的，在我看来是害怕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决很尖锐嘛，冲突。 但是你多小啊， 反正就是不舒服，看起来是不舒服的，是害怕的。 首先是这样，你们不知道，就王哥小时候胆儿特别小， 我特别怂。 在青春期之前， 对， 他都特别怂，就是旁边有个男生给他递纸条，他能就是下学的时候，为了不让人看见自己溜着墙边走， 就真的贴着墙根溜着墙根走。 别看见我，别看见我，别看见我，别看见我，慢慢。 我好害怕，怎么会有人给我递情书？我好害怕。 后来 上了大学， 写了情书给我站出来， 解放了天性。 我问他为什么，就是突然间自信 了。长个了，真的是长个了，就青春期之后长个了。原来是 一米俩几， 原来真的就是坐座位就是前三排，后来就后三排，就一下变成大个女生了嘛，两臂四平举， 对， 从排尾变排头了。 你们班一共多长啊？几排？ 大概是七八排， 那就没差多远。你想第五座、第三座没差多远， 并没有，原来差不多是第一座、第二座，后来就是第八座、第九座了，那就真的就是小个女生变大个女生， 一米六七， 我一当年一米八八四 五，差不多吧。 占谁减成两？ 八四五吧，差不多。 一米六米五，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哎，咱们学校要求女生得一米六五以上， 所以证明我专业得有多好啊！ 确实，这个大家知道王哥的过往。 我怎么那么机智啊？真是。哎，你长多高？ 我八三 啊，男生要求一米七五就够了。 对啊，我高清好多呀。不不，各方面都是还可以， 靠个往回高了啊。嗯、行， 没有一米九二那嘴真是。哎， 合适吗？这 样过两天我会看到他，我会把这个喜讯告诉他。 嗯，行， 好来 啊， 推荐咱们的网剧哈，来看第一部。 第一部 这是个大 IP 了哈，《大军师司马懿之 大 IP 大 IP， 我说的是 AP 吗？ 你说的是 AP 是吧？大 Apple 大 IP 大 IP 啊，这个《大军师司马懿之龙啸虎啸龙吟》 嗯 啊，优酷这个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4408万，应该是第二天吧？这是，它是这个军事联盟的第二部哈， 嗯 啊，然后 会员看前六集前七集嘛，看完了， 对对对， 等着更新呢。 这部剧主要从司马懿面对一生劲敌诸葛亮开始讲起，叙述了他在群雄割据混战的后三国时期实现了从权臣到从这个辅臣到权倾大位的后半生的转变。 嗯， 从司马懿戎装佩剑意气风发到诸葛亮手持白鹤羽扇挥斥方遒，都预示着一场场对决是呼之欲出。究竟是空城计六出祁山，还是上方谷之战呢？这个英年早逝的曹丕，如果再多给他一点时间，将会能够成为一个何等繁荣的大位。 真的是太惨了，虎啸龙吟第一集曹丕就领盒饭 了，就 演了一集半集。 因为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三国真的就是从曹丕过世之后， 嗯， 开始理解为把它标记为后三国。 后三国，当然了，这个更搞笑的就是大军师司马懿，包括前面军事联盟还是虎啸龙吟也好，三国刘备就没出现过。 哦，是吗？ 对， 我没看过，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演过孙权啊，演过曹操，没有演过刘备，有点 惨。因为可能如果要是把这个司马懿作为主角，从他的视角往外看的话，他和刘备的 确实是没刘备什么事， 交集就太少了， 没有， 嗯，省了一份盒饭。嗯， 来， 哎，对。 但是人家没说三国嘛？ 啊，对对对对， 三国时期而已。那徐然没看啊？ 没有，看了那个上一部，嗯。 然后呢？ 军师 啊， 就是在那个曹操下线之后就没有再往下看了。 为什么？ 弃剧了。 对，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那部分三国那趴就过去了之后，后面就觉得张力没有那么熟悉，你知道吧？ 哎，有道理。 嗯， 你看我们， 所以我对这个下部我还没看呢，因为我现在也不是这个优酷的会员了， 哎， 然后所以我也没有看，所以我也有点 给报销， 对他有点质疑，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些三国元素都剥离掉之后， 嗯， 你只写司马懿，能不能写得别人爱看？ 嗯， 哦， 对吧？就是， 不，这他和等于说是刘备去世之后，那个这个诸葛亮在这个一直这个掌管着当时蜀国的一些情况的时候的。 对啊，就是，但是我们熟悉 的 那个三国故事是周瑜、诸葛亮啊，就是那个套路没有了。 啊， 你现在就司马懿，对吧？大家 还 是 不太熟悉三国。 对啊，对，我就是不太熟悉三国。 你快给人充个会员，人不就熟悉三国了吗？ 为什么是我呢？ 那你不刚说人不熟悉三国吗？对不对？ 来，建春作为相声演员，给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三国。 作为相声演员，我作为这个马上要这个说评书的演员， 又呵，哎，咱们那书馆多能开 啊，还咱们了，没把自己当外人啊。好， 我经常过去去主持去嘛， 那可以，主持评书还用主持啊？好家伙，我们多省俩人好不好？ 哎，是的， 哎，没事，李老师这个作为这个板凳头可以这个在观众 头了，我 入场之前先说这个半个小时， 那我就别费了。 组织组织，继续提醒大家关闭手机、闪光灯什么的，是吧？ 不是，一般头半小时都是去打扫一下，把这座都摆好了，茶水都热得了，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我接那个学生姐那话啊， 哎， 其实推荐那个您看一看。这个当然，那个于老师得给人充会员，我看了一点儿，我觉得跟这个军事联盟这个画风是不太一样的 啊？是吗？不是一起拍的吗？ 但是这个车太多就没意思了。 不，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海报能够看到出来 啊， 它里面有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征杀的场面哈。你看，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司马懿出现的情况下是一个儒生的状态，一个文身 文臣， 以他这个辅佐这个曹丕如何这个成为。太子到后来登基啊，这个为主线。 后来他又做大了之后，变成权倾 在魏国大魏的时候的一个权臣的一个状态，那就穿的是这个蟒袍加身了哈， 是 加九锡， 哎， 跟当年的曹操是一样的状态。 到这个两三集往后就有兵权了，这个故事 大司马， 这后半部基本上就是铠甲没脱过，一直在穿铠甲在外边打仗，打仗，什么大司马是吧？ 对，大司马， 一直在打仗。行吧， 所以埋了个扣子啊，咱们可以看一看哈。 啊，感谢你们都有会员是吗？ 我借给你，大军师司马懿是 支付宝会员免费兑换，去吧。 来看第二部。 第二部叫做《国士无双黄飞鸿》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794万。该剧呢是由蒋家骏执导，郑恺、郭碧婷。郑恺、郭碧婷啊。然后金超、钟楚曦、吕良伟领衔主演的古装武侠剧。该剧呢讲述了岭南武术界一代宗师黄飞鸿一生创作武学悬壶济世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和十三姨之间的爱恋故事。黄飞鸿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位济世为怀、救死扶伤的名医。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早年他在台湾浴血奋战，和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和台湾当地的赛德克族勇士共同抗击日军，成为了保家卫国的盖世英雄。而回到广州开设宝芝林，却走上了一条行医不受武的修心之路。然而永无止息的江湖争斗还是将他逼到了不得不出手的生死绝境，却也让他登顶武者之王。他被冠上了侠者光环，受人敬仰，可是刺杀贪官的黑暗英雄铁马骝竟然在此时重现江湖。代表光明和黑暗的两位英雄之间必有一战，然而这场英雄理念之争背后还有一连串的惊天阴谋。这三场旷世之战终于使黄飞鸿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国士无双。 还是回想起来当年那个李连杰啊，还有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啥呀？ 少年英雄方世玉吗？方世玉啊， 我以为是斗地主，听着像二打一，二打一的失败， 唱跑偏了， 你快点啊！ 跑偏了， 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哎， 跑偏了， 太偏了，您这，哎呀，你怎么不想起牧羊曲呢？ 说出来才发现啊，这是方世玉的故事。 反应半天，我说这是哪一段？ 沂蒙山小调。 哎，别拦着，我就觉得那时候的那个。关之琳演的十三姨，我的天，简直太美了 啊！好美啊！现在看依然很美啊！ 你面前不就坐一个吗？ 谁呀？ 你呀！ 低俗化了。 建春还是像黄飞鸿多一些啊！ 我可没招谁没惹谁， 自己也没想到。来吧，咱们推荐网大吧，因为我觉得这部网剧作为单日播放量25万的，就别说了，好吧？ 提都不想提， 不想提 啊！不给他机会。 网大20几万还是可以理解的。 行，好。 来 看这部网大叫《战刀屠狼》，在多平台播放，单人播放量28万。这个片子呢，说的是一部这个武警部队特战官员参演啊，由这个武警公安民警友情客串，真枪实弹取景拍摄，真实案例艺术改编，深入挖掘讲述缉毒真实故事的军警题材影片啊。 不错， 电影呢深刻的刻画了警察也是人，以及公安民警不惧艰险铲除罪恶的正义行动，也揭示了邪不胜正的法治精神。说的是快递员蓝天，一个心怀从警梦的单纯少年，一直生活在理想主义当中，他的偶像是纵横驰骋的特警英雄，做刑警的哥哥蓝海令他是羡慕不已。一天呢，一名男子吸食毒品之后产生幻觉，持刀在追砍群众，那么公安民警通过侦查发现辖区出现了一种新型毒品叫火冰，缉毒行动随即展开。蓝天呢赶到蓝海行动小组，要求哥哥蓝海必须赶到医院陪他的身患绝症的女儿彤彤。这个时候，那么贩毒集团毒狼手下光头与围捕警察发生了枪战，打死打伤多名民警之后逃跑。收到同事呼叫支援之后，蓝海呢独自追捕毒贩光头，并且在地下车库发生了枪战。那么支援警力没有到来之前呢，他的弟弟蓝天打电话给嫂子，无意说出哥哥蓝海正在参加行动的情况，被恰巧经过的跨国这个毒贩头目毒狼听着了，造成了警队整个抓捕行动失败。蓝天在帮白博士送快递的时候拿错了物件啊，这个莫名其妙的遭到了毒贩持枪绑架，蓝海支撑赶来，发现绑弟弟的正是毒狼本人。毒狼就想利用蓝海熟悉警方的关系，绑架了他的妻子和身患绝症的女儿彤彤，以此要挟蓝海帮他们运送毒品。蓝海将计就计，将毒狼的一切向上级做了汇报。在蓝海的策应之下， 独狼贩毒集团被一网打尽抓捕行动当中，蓝海为了掩护战友不幸牺牲的故事。 哎呀，非常曲折的一个故事啊，也是很惊心动魄，喜欢这样题材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叫什么来着？这个 叫做战狼屠刀啊。嗯，为大家介绍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特战 王 王妃。 一会儿整点之后再跟您详细说说具体的情况，咱们稍后见， 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说这句话，你整不好都有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了。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 做于什么 箭头指着嘛，对不对？指切我，你切它有什么用？对对对， 切出去，对， 二维码，对对对，然后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是，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平台对科技有限公司 对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说一遍，天津玉扁 国 建生 物科技 有 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鼓掌。故意多做一副宣传，你知道吗？ 嗯，行，挺好的。 来说刚才那句网大就是。 哎，等会儿介绍几位啊，老几位啊，还有 镜头呢。 老几位， 隔了一分多钟，有人会没听。来吧，来，青年导演编剧徐然。 大家好，我是徐然。 你怎么上半段一句话没说？哎，说了点好像是。 对，说他没会员嘛，等着你呢。 哎嗨，好容易把这茬忘了，我还勾啊，鬼！你瞧，来。青年才俊的我的师弟啊，谢新锐主播博文，来欢迎。 哎，大家好，我博文， 美的像关之琳一样的博文。 啊，这个笑声太像音效了， 关之琳疯了啊， 是吧？ 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先生。 哎，怎么还加上一先生啊？ 不太像 小姐， 那也不成。 女士， 我觉得就是于老师从来没跟我这么客气过啊，加上先生， 一客气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是不是？ 对， 后面准有事儿，你知道吗？ 我心里老咯噔一下， 想去当报幕员。 我呀， 啊，这暗示我呢。 哎，你让李云飞先把账结。来。说网大第二部 啊，第二部名字给大家介绍过了啊，音乐小点声啊。特战王妃一幻境之争，优酷播放平台啊，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3万。该剧呢讲述了现代特工007詹士邦嘛啊，借助了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宝物天机玄玉的强大时空隧道功能啊，携带现代热兵器坦克对抗种族魔法的奇幻战争。有用吗？特战王妃系列呢，搭载玄幻题材热度，更有巫术和科技的碰撞，谁碰得过谁呀？啊，这个原创 IP 如何？ 怎么那么 网游元素？该剧故事富有张力，而这部电影呢，讲述了特工柳如烟。不是说007吗？啊，说为了 现在特工007吗？ 夺回国宝天机玄玉。受伤昏迷之后，意外来到了未知的古代世界，偶然卷入了宫廷斗争，借助现代科技帮助太子击败了拥有妖法的国师等恶势力。 刚才说一句什么呢？中间， 反正就是拿坦克就战胜了 妖法 国师 啊。 这个时候呢，柳如烟半梦半醒，殊不知自己正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梦境之旅。影片惊险刺激，充满奇幻色彩，同时又穿插着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高速运转的剧情让观众们完全没有上厕所的时间，完全被带入了这段匪夷所思的超时空夺宝之旅。别憋着啊，一电影这好几十分钟，几百分钟呢，不上厕所啊。 这如果要是 网大可以按暂停啊， 好几十分钟都不能坚持的话，可能也得看看 啊。徐然说的对 啊， 网大可以按暂停。对， 谁不知道网大能暂停？你还来吧，咱们来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啊。 行， 大家伙一块来围读这个九品芝麻官的这个状态哈、啊，我得跟各位稍微的托付托付，因为这个港式喜剧我们尝试过，就我最近尝试过三回，说实话真难，因为他不像你看我昨天还说这事儿呢，你看比如咱们甭是说相声啊、小品呐、啊，尤其最近东北小品很火，就是麻花啊、包括看的一些最近什么轻喜剧，都是以台词展现喜剧效果的。但是你看港片的喜剧片，它和这个演关系非常的大，很紧凑。 它就是 你听、就是咱们之前觉得那些特别经典的喜剧，尤其是港剧啊，是有可能笑不太出来的，非得配合他表演不可。 主要是他这个是无厘头，就是说他不是像咱们的话剧一样，咱们哪怕相声，咱是讲究包袱的，就是你是有逻辑的， 逻辑， 对你这个是一个喜剧的逻辑，他这个逻辑就在这一场戏，就在这一个动作，就在这一句话里，所以就是他整体你看上去、 理论上是怎么讲，我没明白啊。 就无厘头嘛，就是不是咱们称它为无厘头，相当于九品芝麻官啊，还有那个周星驰早期的那些东西，咱们不都称之为无厘头？其实就是跟咱们传统的那种喜剧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说的那种靠表演、靠那种夸张，它是那种当下性抓人的东西， 就一下， 对，就这一 下，可能没就这东西埋在那儿不对， 就是没有，就它不讲究这种。 逻辑 排布的逻辑， 就 是 想哪儿就是哪儿。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让建成讲讲他们相声的包袱， 相声包袱他们是肯定有 什 么的。你看周星驰的这种东西，你觉得有什么能借鉴的，或者说和相声很多不同的、很大不同的？ 这怎么说？确实这个比较复杂了。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可能还真说不太明白。只能说像是遵循一种套路吧。然后呢，可能我们平时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这个惯用于这种套路了。哪怕这个创作一些新的节目，也用老的东西来套就可以。但是这个呢，它打破常规，就是在本身有的这个包袱是在打破常规，但是它在包袱的基础上，打破常规的基础上再打破一层常规。 你说的我要是 说的不是很这个， 根本就没说明白， 听懵了，感觉于老师听天书干嘛呢？这 是不是主要千纯脑子好使在哪儿啊？我们老在一块录，我们就是他愿意倒那个辈儿，倒得特别特别清楚，你知道吗？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回来再说，就反正他脑子很好使，反正你是给我绕懵了。 您听完一遍我这个节目啊，您能记住也挺不容易的， 是吧？行吧，反正就是挺难，挺难。再说里边这个，我们看过这个原剧的朋友应该记得啊，是吵架那一段，就是他被那个这个当时的叫什么来着？他那个勾栏瓦院，他的这个老板娘，就是老鸨子，这吵架功夫给震惊了。他后来从这个 烈火奶奶， 烈火奶奶是那个来挑事儿的就是其实就是。他叫什么来着？那位 叫什么来着？ 哎， 就老板娘嘛， 老板娘嘛， 老板娘， 老板娘就老鸨子嘛。去看了他吵架，自己找到人生，重新找到了起点了。就从此奋发图强，在到底做清官还是怎么样？这样一个故事，中间很多骂人的话，我们在这儿呢，尽量的去避讳他。各位啊，来吧， 控制， 来， 那分分角色呗。 你先，哎，对你甭讲什么。 谁演这个老板娘？ 那 谁演这个？还有这个第一头牌名妓如烟，还有一个比较重要角色就是包龙星啊。 包龙星， 然后 包龙星，建春来吧。 行， 烈火奶奶其实， 哟喂， 来者不拒嘛。 那个烈火奶奶其实就一场戏，然后老板娘的戏比较重，包龙星的戏比较重，然后如烟的戏也比较重。然后还有， 你就说都重就完了呗。 豹子头啊，没有， 豹子头没什么。 皇上， 你这样你一场一场来，咱们不完 了？好吧， 好不好？ 嗯， 第一场就路人甲、老板娘、包龙星、如烟，路人甲我来， 咱一趴一趴来了哈， 对，一趴一趴来， 哎，这样， 然后老板娘这样那个，不是冠门，是博文吧？ 好， 如烟 入戏了，看见没？ 你们俩谁来如烟合适？我觉得你如烟合适，博文。 哦，我觉得也行， 你想不起来人叫啥？你看一眼屏幕下面有名字啊。 不是，因为他和冠文老同时出现，互相老叫反， 这事儿我记下了。 哎， 别，五张优酷卡， 所以 给我一张啊。 博文来如烟，您来老板娘吧， 行， 好不好？我来那路人甲，然后包龙星就是建春先生来，好不好？ 对， 老得加一先生。 不是，他这刚许出去五张那个什么会员卡，你这 怕再叫错， 财政上有亏空呢，这不得赶紧找你吗？ 对，来， 我就过去给人煮个食要那点钱了、 啊、对呀， 哎呦喂，来吧，来打板儿，徐导 来啊，大家准备一下，预备走。 哪有人来妓院只吃东西啊，白痴啊你。 不，他绝不是白痴，他的眼光高，看不上他们这些庸脂俗粉。看来我只好拿出我的镇山法宝如烟。 好了，你先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你别管我是谁，我们能够在茫茫人海中相识也算是一种缘分。 我 别说话，我们试试一起闭上眼睛猜猜对方的个性如何，什么身份，有什么兴趣。一二三。 你是女人，你是个视钱财如粪土的清高女子。 还有呢？ 你猜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以前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不清楚，但是等一下你会变成一个伤残人士，你包袱里一毛钱都没有，居然敢到凤来楼。 不许过来，否则我插瞎他的眼睛。啊， 他眼睛被如烟插瞎了。 学人逛妓院没钱付账，敢大吃大喝，学人招妓，叫里面的啥都没有，以后没得用，胆子这么大，看到没有，这样打才对嘛。 哎呦， 哎，怎么还真打上了。 哇， 太入戏了。 这伯文一说话我这汗毛都起来了。哇天，温柔如水啊。 是吗？ 你猜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哇、哦、天哪， 你要这样说我也难受。 是不是啊？毫无违和感。 嗯，毫无违和感。来下一段，下一段就是烈火奶奶老板娘了是吧。 嗯， 烈火奶奶谁来啊？ 我来我来我来。这个 您那嘴跟得上、嗯、我觉得没问题。 老板娘跟得上就行。嗯， 来吧老板娘，换个人吧，换博文来吧。 不要不啊，你啊， 换博文来来来， 师姐你试试。 来， 王哥，你来那个烈火奶奶吧，你这个嘴比较快、嗯、 不是，我刚来的老板娘，这烈火奶奶老板娘就这俩人嘛。一共就俩人嘛。 一个人霍霍了。 来 我们这俩人嘛，特点就是多得脆，你知道。 来来博文，来个博文，来个那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来那个老来烈火奶奶 啊，来烈火奶奶， 给他改一个。 徐导来老板娘。 对 啊，我呀。 对。啊、注意啊，这里边有词儿可挺脏啊，咱可千万、 嗯、控制控制啊，控制控制啊。 嗯， 好， 来，徐老师自己给自己打板， 走你， 来一二三，走， 快叫你们老板娘出来，否则我就骂臭他祖宗十八代。 哎呀，烈火奶奶，什么火气这么大呀？ 你的姑娘把我的客人全抢光了，这账怎么算呢？ 哎呦，客人自来自去，男人花心，没有谁抢谁的呀。 不行，我要你赔钱，再奉茶认错，否则我就烧了你的账簿。 你这是专程来吵架的呀？ 这段可以不要了。 自己没生意还跑过来闹我。 我闹臭你。 我不用你闹，我自揭身世。我三岁死了爹，四岁死了爹，五六七八岁都死过爹，十岁勾男人，十一岁勾男人，你男人也被我勾了。 你这死老鬼， 你有胆子把男人带出来，我就有胆子钓上他。 我抓死你。 你有本事抓，我就敢享受。 我， 你个大头鬼啊，这什么字啊？是不是醒啊？ 是醒字。 是丑字，连丑字都不认识。你七岁八岁开始勾引男人，勾到四十多岁，你丑不丑啊？你胆子这么大，吵架被人压，你做人做了四十几年，到底有什么成就啊？ 我训练出来的四朵金花，名正金世，乃那啥中之霸。 对，不过他们已经跳槽到我这儿来了，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吗？你人又老，钱又没有，连妓女都跑路，你不死也是个废物，做人不精，做鬼不灵，投胎不济，生来是个菠萝心啊。来， 对，过去。 什么意思？ 吃完就被人扔了，跟我吵架，滚。厉害！ 哎呦，王龙星旁边哎，一直没掉进。 我这个嘴是有点拌蒜啊。 你还可以，你还可以， 可以 、哦。都有这样的本事 啊、哦，相当不赖吧？ 就是不是有点后怕之前。 所以主持人就在那消停眯着就好了， 对， 听着就得了。 来，包龙星和如烟的戏、嗯、可热闹了啊！ 师姐来个如烟吧。 我来个包龙星吧，你们不想听听建春的如烟吗？ 我刚挨完打，我眼睛还瞎着呢。 哎，行。你们俩来这个，然后老板娘还是博儿来吧。 嗯，好， 我来谁？ 你来如烟、啊。 你来如烟。 来如烟，哎呦我的妈哟！ 来吧，徐导打板。哎，你稍微说一下这个注意节奏是什么？仨人毕竟比刚才俩人难。 刚才。 才俩人就一个节奏啊。 啊，对， 对对对。 现在呢？ 现在就是包龙星跟如燕他们俩在那浓情蜜意，老板娘 来 了就 来 对， 他自己在那敷一面膜是吧？卸妆了， 来吧， 啊， 对， 来打板儿， 来，然后第三场啊， 嗯， 第三场包龙星如燕老板娘走， 做什么？ 你别问我，你感觉不出来吗？你先闭上眼睛， 还玩这招？上次被你打的还不够啊？ 我不会打你的，我只是想找个人聊天而已。 有什么好聊的？ 我空虚，我寂寞，我冷啊。 没那么严重吧？ 哎呀，整天面对那些臭男人，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 我也是臭男人呢。 你不是很臭， 那倒是。 搂着我， 需要吗？ 我不会骗你的，我只是想找一个不是很讨厌的男人给我一点温暖。 就当做善事了，先说好啊，要给红包的。 臭小子，想泡我的姑娘？ 你想找我吵架吗？ 你吃我的，住我的，拉我的，睡我的，还泡我的姑娘，你是不是人呢？ 他说他那啥太辛苦，又没兴趣，我只是安慰他而已啊。你也是，你看你还是只老母鸡，你有没有觉得何时空虚寂寞觉得冷啊？ 咬牙关你什么事儿啊？ 我是我在你这儿做，当然也希望母鸡好啊。他心情不好就拜门客人呢，客人会生气啊，一生气就不来啊，不来就关门呢，关门就睡马路啊。你说关不关我的事儿啊？ 你敢跟我顶嘴，你小心不得好死。 我死前两年也要给你捡骨头。 小心你生了啥没那啥。 那也是你生的。 我看你能凶多久。 凶到你断气为止。我不化妆比你美，比化妆美我作为比人好，我做人做的气得你发晕，做鬼吓跑你的魂。 怎么这个臭小子吵起来那么威力，突然增加了几万倍？ 你没事吧？ 哼，走开，臭小子，有种你别走，我找人回来跟你斗嘴。 我等你呀，你小心死前的那两年呢。 哎呦，真有哎，真有哎，这腿真干劲的。 哎，为什么博文老师总是给分配这么激烈的角色呀？ 特别好气。 没有，嘴皮子利索。 戏不错，戏精。 博文可以是吧？ 戏精的诞生。 你好 了，行了，还是下 这个大刀爆幕就有人了。 下一段我们还是很想听听博文再变回如烟吧，让他稍事休息休息吧。 我来抱头，我来抱头，好吗？ 行， 嗯，哎，这里边人多 了，博文依然如烟啊。 好的， 博文如烟啊，对对对对 对。 然后建春呢？ 建春包龙星 ， 包龙星啊，路人甲。 那我 路人甲， 我来皇上吧。 对，你来皇上吧。皇上很短，皇上 爱新觉罗就四个字。 还有田亲王。 对，田亲王。 那我也来吧。 不是，田亲王和皇上是有对话的。 还有协理 大臣， 协理大臣，协理大臣是老头，我来串一个协理大臣。好吧， 你来抱头啊！ 我来抱头，协理大人，协理大人短。 好， 嗯， 那我来田亲王跟皇上， 路人甲找人替再串一个，您来一个路人甲，田亲王， 那也你吧， 我是路人甲和田亲王， 行吧， 对对对，我是皇帝啊， 嗯，我是抱头和协理大人，剩下都是你们 老板娘。 那 哎，这还有老板娘，有老板娘吗？有老板娘啊， 老板娘好像戏很少，是不是？ 老板娘就是 还行， 他没有，他一直在。 那我伸手吧，我带一句老板娘啊，我来老板娘和皇上，嗯， 来吧， 好。 嗯， 如烟啊，如烟。 嗯， 老板娘和皇上有对手戏啊。 没事，没事，没事， 自己可以 来。 好的，好的， 准备啊。 第四场啊，准备开始。 听说你今天一早跟隔壁街的三姑吵架，三姑的嘴都吵歪了。 小意思而已。 你现在啊，是我们凤来楼的吵架第一高手了。 哎呦，隔壁又有人上门吵架挑战了。 嗯，好大的胆子。 让我来。 我现在正在办案。如果你今天晚上不让如烟姑娘来陪我的话，我就把这儿翻过来找犯人 啊！ 千万不可以呀！但是如烟卖艺不卖身的呀， 我不给钱那就算不算卖了。 干什么？ 哎呦，豹子头来了！快找个地方藏起来！ 哎，那是池塘啊，大人。啊，大人，你不要这样，我会叫的。 你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你啊！ 救命啊！救命啊，别这样子。 禽兽。 大人，待会儿吧，田亲王他来了，他也要找如烟呢。 好、啊、是真的吗？ 是真的，他还带了一个像生病似的年轻人来呢。 有人。 是田亲王。 这位就是如烟姑娘了。 不。 不是吧，这么漂亮你还说不。 嗯。不可方物啊。 皇兄，你就慢慢的跟如烟姑娘聊天吧，我出去了。 是，你们慢慢聊，慢慢聊。 公子，你不要这样，我会叫的。 你叫啊，你叫破喉咙也没有用。 不要。 禽兽。 大人，如烟房里有客人，不能进去啊。 不能进去，大人。 啊，混账！我是协理大人，谁敢拦我？ 大人，协理大臣，啊，协理大臣，让他知道我来这，回去告诉我母后，那就不得了了。 哎呀，不行啊，外面是池塘 啊，床底下。大人，别进去，大人！ 你这个死婆娘，你竟敢骗我！温房里哪来其他男人啊？ 哎呀，这都快凑成一桌麻将了。女儿啊，你应付得来才好啊。 得嘞， 幸会啊。 贵姓啊？ 爱新觉罗。 大人，你不要这样，我会犟的。 叫破喉咙也没人理你呀。 啊。哎呀，不要嘛，怎么哪个男人都这样啊？你不烦我都心烦呢。 禽兽。 哇，大妈。 太热闹了，我的天 哪！最后好像把皇上那裤衩给扒下来了，是吗？ 这是最后的最后 啊！最后拽了一个裤衩出来， 这是很大一场戏， 很大一场戏。 红马褂毁的裤衩， 对， 因为发现他是皇上嘛， 嗯，对， 臣拜见皇上嘛。哎，你怎么发现 我是皇上啊？因为发现了这个， 你刚才吓得连内裤都掉了， 可怕！ 哎呦，这个真是来评价我们吧，导 啊，我觉得这个。演的最好的就是博文了， 博文必须的， 啊， 必须的，哎，恭喜博文获得老于赞助的优酷会员卡一张， 5张啊，五十张， 我还得云导一张， 哎，哎，那多少钱这一个？ 多少钱？他现在已经开始考虑 一年的， 一年多少钱？ 年卡，办5年的。 是吗？还有5年呢？ 有没有永久性？一直的来说说，除了博文好之外。就是， 我觉得咱们都挺好的。 不是，我知道，我 就 觉得 看你感觉没有感觉到这个无厘头， 这不是他想听的 包袱，就是即刻想。 这有个老实人，大家快来欺负他，虚导。他想听的是于汉好不好？ 啊，不是，真不是，因为我那完全没有什么戏。那个，我其实还是想和你讨论刚才那个最开始那个话题，就是这种喜剧模式，谁让他不是港剧的喜剧片的代表是吧？ 也没有，他就是那段时间的，就是。 但你看其他的可没有这样， 不叫做代表，他就相当于是周星驰就是这种风格。 啊，对。 对吧？ 对， 就是你看，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是李立驰导演了，周星驰， 王晶导演， 王晶的吗？那就是说，其实是周星驰把这种风格带到了每一个他参演的片子里。 是，那我倒是理解啊。 就其实这是他个人的风格，就是他个人的一个艺术风格。你看其他人想要学他，不都是学的也 不太招人喜欢？ 就包括其实他后来周星驰自己当导演之后用的那些人。比如说文章也有点像他，邓超也有点像他，就后期他拍美人鱼用邓超，然后拍什么西游降魔用文章，都有点像他，但不是他，就是相当于这个时候，比如说这是神死官是吗？哎，这是九品芝麻官，后来还有神死官，其实就是当年他盛年的时候，把自己的这种表演风格和港片的那种就是那种快节奏的那种叙事风格结合的最好的一个黄金时代嘛。 哦，哎，每次跟许安上节目都就受益良多。 就你看后来他自己的那些片子， 然后那会员卡都不给人买。 是， 就是后来他自己的那些片子，你就觉得没有当年那么，表演包袱那么密集了嘛？对吧？就是，可能他作为导演，他有一些想要表达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专注在表演这一件事情上。 哦。 对吧？ 哎，我还是要举那个例子，就是之前我跟一个我们单位的实习生聊，就是说他们对于。就他们90后，可能都95后了。他对于你看这部片子94年嘛，他们对于周星驰的电影，他们就觉得尴尬。 对啊。 啊，他就是在隔着我，就是尬，因为现在大家很常用"尬"这个词嘛，是吧？ 对。 尬聊啊，尬笑什么的。 对。 那就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东西就不符合现在的人的审美了，或者更年轻的一代人审美。 我觉得可能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比如说九几年，你看的国产片都长什么样？ 那。 然后你再看一个这样的片儿，你就会觉得，哇爆了，对吧？但是你再看他们看的片儿，都是变形金刚那样，然后你再让他看当年的这种片，因为电影其实它也是一个时代产物嘛，就像原来的衣服你觉得土，现在你再看就土了，你也觉得尬，对吧？然后其实过去的电影，他们也会觉得稍微有点尬。 哦，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理解，因为我们一直曾经在周星驰最辉煌那些年的时候，还觉得他应该是一代喜剧大师。那比方说，我们就可以想到卓别林，甚至想到马三立，对吧？这些都是你现在听来，马三立先生的这个的相声还是有意思。 但是你就把它归为经典了，你就不会归为现在人要看。 所以你说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对周星驰的评价是过高的，是吗？ 也没有， 我是要给他挖了个坑。 就是 不是，它是时代的产物。 嗯，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在心理节奏就要看这样的电影。就像我们，你现在电影院里的电影经典好不好，教父好不好，挺好的。 嗯， 但是你不会，我每天都要看一看，我还是要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甚至现在依然大家看了教父，看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看了肖申克救赎之后，还会有一批人觉得这什么玩意儿。 对对 对吧，对，肯定会有，对，因人而异吧。 不是整个时代都不行， 你换一个实习生看看。 对，前段时间我看那谁贾玲还有他们好几个喜剧人上节目，是喜剧总动员呢还是哪个节目的时候，然后是郭德纲啊还是谁 Q 他们说哎，说你说一个你们心中认为最厉害的喜剧大师，就独一无二的，他们一起喊的周星驰。 对，所以说嘛， 那代人的影响还是太重要了，是吧。好，来，感谢三位哈，也感谢现场所有的什么，感谢就是这个屏幕前还有收音机前的 互联网在线的各位网友朋友们， 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 玉 扁 国 建 生 物 科 技 有限公 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徐然， 谢谢， 感谢博文，感谢建春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于浩， 我是王哥，再见。